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谚语是我国人民群众口头流传的固定语句，用简单通俗的话来反映深刻的道理。比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狭路相逢勇者胜，都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用语了。恰当的运用谚语，可以使语言活泼风趣，增强语言的表现力。而相声是语言的艺术，自然呢也会涉及到谚语了。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谚语谈》。姜昆十分注重新相声的创作演出，他和李文华一起表演了众多反映新时期生活，并且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相声段子，其中融入了当时社会上的流行语，以及那时正在红火的电影和歌曲，很有观众亲和力。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谚语谈》。 您对咱们国家的谚语熟悉吗？ 我知道一些。 那我要说一个上句， 我可以给你接个下句。 那行，你别让我给问住了啊。 哎，你先说吧。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呵，还真行啊。 你看， 卖瓜的不说瓜苦， 卖酒的不说酒薄， 不怕红脸的关公， 就怕抿嘴的菩萨。 先下手遭殃， 后下手更遭殃。对， 你这对吗？你， 哎呀，你先说错了。 应该是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再来。 可以。 你听着啊，说吃人家嘴短， 拿人家手软。 行。 来吧。 好吃不如饺子， 舒服不如倒着。 软面饺子硬面汤， 紧下罩里慢下勺。 你这算吗？你这个， 这也是谚语。 这也是。 对了。 哦，有道理。 嗯， 紧下罩里甭管多大的锅，咔嚓一下就能把锅里东西全都盛我这盆里头。 哎，慢点下勺，甭管多稀，把干的都搂我碗里来。 这么大岁数，你跟我抢吃的吗？你 不抢都归你了。 你看刚才咱们说的都是咱们民间的一些俗话。 哎，是我们祖国的一些谚语。 这些谚语大家都熟悉， 生活中经常用嘛。 你比方说生活当中， 嗯 啊，你谈话当中加上一些谚语，能够增添两个人谈话的色彩。 是啊， 一刚见您的面， 怎么说呢？ 得这么说。 嗯， 老李同志，老久没见到您了。 哎，什么呀这是？ 啊， 这就昨儿个一天没见， 就昨天一， 可不。 哦，对，那也不短了， 一天就不短了。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哦，这一句谚语说明我们的友谊深厚。 我这个人就这样，交朋友嘛， 好交。 哎，交树，交根，交人，交心。 人心要实，火要虚。 对，人就得实在。 就是。 像您就实在。 是啊。 过完河您就拆桥。 对了，我 不是您雨后送伞，那个念完经您打和尚。 不行，你先等等 啊！ 我还实在呢。 您实在不怎么样啊，您 好嘛。说着说着他把我给否了。 我反正想您想坏了。 你把词儿想好了再说。 昨天您一天都干什么去了？ 昨天在家背词儿来了。 这么熟的词儿还用背吗？ 哎呦，不勤练哪行啊。 哦，对对对对。 是不是 啊？有道理。俗话说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松啊。 勤练就有好处。 那当然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嘛。 对， 艺不压身。您这一练，今天您看您的基本功就见强啊。 是啊， 您这现在您这小腿就跟那个小铲子似的。 行行， 别 形容 啊，真不错。今天 不行 啊， 年纪到了。 不要紧。 怎么？ 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 业务上倒是应该勤奋， 对不对？ 我要向高峰攀登。 哎呀，太好了！就冲您这一句话，您就是人小志气大。 对，我哎， 不是，您是您这个精神值得赞，您这就是聋子不怕惊雷响，死猪不怕开水烫。 行行，等等， 嘿啊。 你打算要说什么呀？ 我想夸你，也不是怎么嘴里蹦不出词来了。现在 一夸我，他就想不出好词来。 不是你上一句怎么说的？ 我说我要向高峰攀登。 哎呀，这太对了。 是啊， 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啊。 就是 了。哎呀，您就啊，勇敢的往前走。 对对对 啊，您就是一条胡同走到黑，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您啊，走您的，您也甭管我，您也不用回头，这就叫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吗？哎呀，我 这都什么呀？这乱七八糟的， 怎么了？ 怎么肉包子打狗也是谚语啊？ 哦，对了，这是俏皮话， 你自己都说乱了。 我是想多说几句谚语啊。 谚语啊，就是一句两句，不能多用。 对对对， 是不是？ 这就是谚语的特点。 哎， 言简意明，寓意深刻。 一句谚语说明一个道理。 你讲道理用谚语， 啊， 一说明，在前面一加上以后，显得道理呢那么通俗，那么易懂， 又生动。 哎，过去有一首歌。 你说这歌叫什么名字？ 大家都熟悉。 哪一首？ 名字叫《幸福不会从天降》。 哦，这是电影《我们村里年轻人》的插曲。 歌是这么唱的， 你给唱唱。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 对，是这么唱。 你听前两句就是谚语。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 后两句就是道理。 哎， 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 他告诉我们青年人这个道理啊。要想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你不能坐在这儿等着呀。 不能坐等， 是不是？ 对， 得下苦功啊。樱桃好吃你得种树啊。 对对对对， 这道理讲到心里多透彻多明了。 哦，要是把后边这个道理都改成谚语唱起来行吗？ 那就得这么唱了 啊！你再给唱唱。 樱桃好吃树难种，被窝里头怎么能练气功？不打花猴不结果，天上不会掉下了大馅饼。 这听着是乱的。 你听这还有色彩吗？ 这成白开水了。 就是，当然歌曲也不是全部不能用谚语来唱。 哎，要看是什么环境。 对，这个电影《刘三姐》您看过没有？ 我看过呀。 那里边有一首歌，四句话全是谚语。 哪四句啊？ 它是四句话。 你说 是这样的。山歌不唱忧愁多，大路不走草成窝， 钢刀不磨生黄锈，人不挺胸背要驼。 知道，这是刘三姐劝他哥哥时候唱的。 对， 嗯， 讲呢，告诉他哥哥呀，做人你得有志气啊， 对， 不能忍气吞声啊。 好， 用这个谚语来讲明这个道理。 嗯，你看刘三姐这歌就有这么个特点，里边很多都用的是谚语。 哎， 嗯， 所以她生活气息特别的浓厚， 让人爱听啊。 那个谚语用的还特别的巧，特别的妙。 是啊， 哎，你像过去咱们中国有一句俗话， 哪一句啊？ 叫做藤萝绕树生，树倒藤萝死。 嗯，这是讲从属的道理。 哎，这个歌剧运用了这句谚语， 嗯， 啊，它表达了呢这个刘三姐对阿牛很复杂那个爱情的心情。 哎，你把这段再给唱唱， 给您唱一唱啊， 唱一唱。 你看他那个心情啊，描写的特别的细腻入微。 哦，来，咱们听听。 山中枝啊间藤缠树啊，枝上哪有树啊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来，望过一春哪又一春，竹子当啊生，你不收啊孙子当留你呀，不留绣球当见你不见来，空留两手啊见忧愁。 哎呦，你怎么隔着我呀？ 你这睡觉呢，大着脑袋，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没睡觉。 你这是？ 我这儿咂么滋味呢？ 咂么什么滋味？ 唱的挺好。 你看，有了谚语以后，这个歌曲你看是不是通俗易懂、生动活泼？ 对了，它有形象就好记 啊， 道理呢也容易印在脑子里。 对， 嗯， 你看生活中许多道理，谚语能够简单明了的阐明。 哦，哎，比方说要讲这个做人的道理， 做人 啊。 告诉青年人 啊， 少年不知勤学苦，老来方知读书迟。 哦，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 对，要是讲团结呢？ 讲团结 啊， 人心齐， 嗯， 泰山移，众人拾柴火焰高。 哦，要是交朋友， 交朋友 啊， 烈火炼真金，患难逢知己啊。 要讲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大河流水小河满， 嗯， 大河没水小河干呢。 要是咱们在一块走， 咱俩一块走 啊， 三人同行必有我师。 咱们一块喝酒， 酒逢知己千杯少啊。 咱们俩一块合作， 一日为师终日为友。 我要上你们家去。 那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你别说 啊， 我还真没什么事儿。 您没事吗？ 哎，没事。 不可能。 为什么呢？ 俗话说得好吗？ 说什么呀？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 不是，怎么蹦出这么一句来哟？ 反正您是有点事儿。 哎，你别说，还真有点事儿， 是不是？ 我是想问问你啊， 啊， 我要增长点知识和学问，这谚语怎么说呀？ 谚语告诉您了， 怎么说的？ 要通筋骨事，须读五车书。 嚯，五车书呢？ 最起码是平板三轮一类的。 哎呦，那也太多了。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不是，我读不完呢。 不要紧， 嗯，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我这人太笨了。 笨不要紧， 怎么着？ 笨鸟先飞呀。 哦， 慢工出巧匠嘛。 那我怎么读啊？ 谚语告诉您了。 怎么说的？ 吃饭要细嚼慢咽。 嗯， 读书要深钻细研。 哦， 读书需用心，一字值千金呢。 嚯，那我一天读他一车书。 您干嘛读那么多呀？ 不是一共五车书吗？ 啊， 有一个星期我得把读完了。 不行。 怎么？ 贪多嚼不烂。 哦， 一口您能吃个胖子吗？ 哎呦，胖子我可吃不了。 弄个瘦子嚼嚼。 那也嚼不动啊。 还是的。 哦，急来不行。 先学走后学跑，循序渐进嘛。 那这读书有什么好处呢？ 哎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 那我就能写文章了。 当然您得勤写勤练呢。 哦， 过去有这样一句话啊， 怎么说的？ 不朽的文章来源于勤奋。 可是我现在的字儿还写不好呢。 常说口里顺，常写手不笨。 哦，常写就行。 您常写就行。 哦，我怎么能把字儿写好了呢？怎么才能写好了呢？ 写好字儿，那您就是那个脸不变色，心不跳，泰山压顶不弯腰，前腿弓，后腿绷，呲牙咧嘴瞪眼睛。 这我这写字呢 啊，你这玩命呢，你 这好吗？ 我是说您有点牺牲的精神。 哎， 把个人的一些事物啊牺牲了，您好好练字，您准能练好。 那才能练好了。 对，您看这谚语丰富不丰富？ 看起来这谚语是我们祖国语言的财富。 所以有人讲过这样一句话。 讲什么呢？ 说最清澈的水是泉水，最精炼的话是谚语啊。 因为它是我们劳动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 比方说吧， 嗯， 就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我要是劝劝您，我大道理呢也能讲通讲透， 那是啊， 但是加上谚语以后呢就生动活泼了。 哦， 像涓涓流水滴入你的心田，启发你，教育你。光讲大道理的话，再加上有时候讲的不是那么地方啊，又讲的不好，往往不容易说透人。 这么你给举个例子 啊。可以。 嗯， 给你打个比方吧。 对对对， 比方你犯了一大错误。 好。哎， 嗯， 干嘛单举这么个例子呀？ 你不是不明白吗？ 对了，要明白就犯不了错误了。 哎，我来劝您来了。 嗯，劝吧。 我劝劝您呢，可是呢也不知道话怎么说。 啊，你说吧。 直目瞪眼的找您来了。 怎么说呢？ 老李同志， 哎， 您反正现在也这么大岁数了， 嗯， 您怎么能办这种事儿呢？ 我办什么事儿了？ 老李同志， 嗯， 你不要跟我装这种莫名其妙的样子。我也无需向你透露我们了解情况更多的细节。我只要需要你好好想一想，老李同志，你已经这样一个年纪了，当前我们国内外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帝国主义反动派一天一天的烂下去了，而我们人民的事业一天一天的好起来，在一个革命时代的洪流当中，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份子，老李同志，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老李同志，好好想一想，对你自己是有好处的，你可以这样认想，你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旁边人都是傻，在旁边人眼里看得清看得清，他就盯得准，盯得准他就看得明白。这些东西直接就反映到我们的这里边，我们对这个态度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你，你自己心里应该特别的清楚。老李同志，时间是在一天一天的向前，可是呢，我们每个人的作为在一点一点的写在自己的历史上。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就是我这么把红军一定要打下去。我们老李同志，我们 行，我说，你啊，先把嘴里的面条咽了。 你听明白了吗？ 不，你这吞噜吞噜说什么呢？这 再说两句非把我憋死不可。 我也快急死了。 你看这些大道理都是对的。 那大道理是对的， 但是你应该把它呀，讲得通俗易懂。哎，针对呀人家事情的这个本质，讲到人的心里头去。加上谚语就有这个好处啊。 这么着 啊， 这回你加上谚语来劝劝我。 加上谚语就得这么说了。 我看你怎么说。 哎呀，李文华同志， 哎， 咱们俩在一起待着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年头不少了， 是不是啊？ 对。 可是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哎，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啊， 您现在这么大岁数了，有这样一句老话，您应该知道。 哪句啊？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 不是我干什么了？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吗？ 什么事儿啊？ 什么事你自己还不知道啊？你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儿吗？你知道大伙儿现在都怎么评论你啊？ 怎么评论我？ 大伙儿说明枪好挡，暗箭难挡，外贼好避，家贼难防啊！ 不是，我是贼呀！ 你不是你人家 啊？ 你呀、啊，咱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那我还是偷人东西了。 哎，这话可是您自己说的。 我 跟你讲，这叫明人不用细讲，小辱不要重锤，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吧。你也甭给我推，您就到公安局去那儿一趟，写个条就行了。 我写什么呀？ 就写这五十多年你一共偷人多少东西来着？ 什么也没偷啊。 你看这些话弄到这儿怎么样？ 讲起来挺生动 啊， 就是我听着心里害怕。 这是正常现象。 怎么呢？ 俗话说做贼心虚。 对。哎，怎么还没完呢你？ 您看这几句谚语用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显得特别的有分量？ 哎，显得是有力量。 哎， 嗯， 这股力量可以使浪子回头，使庸人励志。 嘿，他这庸，哎 啊， 哎，什么叫庸人呢？ 啊，我问问您 啊， 您庸不庸啊？ 我的，我得看什么时候。 干嘛还分时候 啊？他人多我就庸啊。 为什么呢？ 你说不庸挤不上去啊。 你这上汽车呢？ 那你说怎么个庸人？ 无为者庸。 哦，没人为的时候再庸。 什么没人为的？ 怎么个庸？ 这么问您吧， 啊， 您这个人有什么志向没有？ 志，像我这么大岁数还什么志不志的？ 不能这么说。 嗯， 人老心不老， 嗯， 人穷志不穷。 嗨，我这人又没什么本事呢。 没有本事更不要紧了。 怎么呢？ 女子无才便是德呀。 对了， 哎，这不是 这什么词啊？ 这句话用您身上就不合适了。 也有封建色彩呀。 对，您得这么说。 怎么说呢？ 您看当前这个形势多好啊。 就是 大家都为实现丝滑这个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对， 胸中没有这个大目标的就是庸人。 哦，这么个庸人。 你没志气吗？ 嗯， 不错，前进路上确实有困难，可是千难万难，有志不难呐。 嗯， 有志能移山，无志山压头啊。 看起来关键是个志字。 有志能移山吗？ 呵， 水滴石头穿呢。 啊你说咱们这个大目标需要我们全国多少有志之士为这个大目标去挥汗水洒热血啊？ 都应该， 全国十亿人民， 嗯， 啊，全都有了大志气，那咱们国家将来是个什么样子？ 太好了 啊。 嗯， 那个时候甭说事业吧，你说这个时代洪流中前进的人，那么人的精神面貌那都是一天一样。 到那时候人都一天一样， 总在变嘛。 那我也得变呢。 哎，对，您得变。 哦， 您撒开了变。 我干嘛撒开了变 呢？哎，你别害怕呀。 哦， 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呢。 对了，我变姑娘了。 你有了雄心变了面貌。 哦哦， 有了志气变成了动力。 呵， 由庸人变成了志士。 嗯， 由懒汉变成了英雄。 嗯， 你有了志气就有了作为，有了作为就有了贡献。嗯，有了贡献就有了成绩。您有了成绩以后，大伙儿都会用一句最通俗的谚语来夸您。 哪句？ 老李同志，您可太棒了。 是 啊，这真不愧是， 嗯， 这个妇女能顶半拉天呐。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谚语谈》，您是不是也想起了平常生活中使用的很多谚语来了呢？只要您热心观察生活，生活中总是有很多有趣的东西给您带来欢乐，就像咱们的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又要和您说声再见了，并且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胡杨林的《喜欢》，希望您也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喜欢在雨天和你打一打伞，喜欢你陪着我看海，喜欢难过的时候你在身边紧紧抱着我，让我勇敢，喜欢和你谈谈我们